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转眼已经进入到十月，也来到了我们的十一长假，首先还是要祝朋友们假期快乐。而在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运动项目，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参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花样滑冰运动。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首都体育学院的陈丹陈老师。因为在陈老师的日常教学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在教学生们滑冰。 我主要是在我们学校呢教学生花样滑冰，然后呢也教普通的基础滑冰，因为滑冰还是分很多种类嘛， 对， 有花样滑冰、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还有冰球，但是在这些所有学科的一开始的阶段，其实都叫基础滑冰， 就是我们得先能够上冰站得稳，能 对对对， 简单滑起来， 滑起来了，你自己能控制住你自己了， 对， 然后你再去做你想专业从事的那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滑冰的学科的学习。 那我们也想听陈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学生或者说孩子们学习花样滑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的家长其实现在因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是越发临近了，大家对于冰雪运动的这个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很多的男孩呢，家长会让他们去学习冰球，那很多的女孩呢，参与到冰上运动呢，肯定是会选择花样滑冰的啊。那陈老师能不能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孩子们学习花样滑冰年龄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几岁开始学比较合适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也好，还有朋友的朋友也好，基本问我的这个问题，这是最普遍的， 都是从这个问题入手 啊。是的，就先说，哎呀，我们家有个小孩儿，然后也想让他尝试尝试这个冰雪运动，然后挺想滑冰的，想问几岁开始比较好？ 对， 现在普遍的所有我们市面上的这些俱乐部要求的孩子可以开始滑的年龄是在4岁。 四岁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孩子可能3岁半呀也想滑，但这种的基本都是冰二代，就是他父母就是干这行的，然后他自己来教自己孩子才允许他开始，否则的话在冰场上教练不能够很好的保护孩子，怕孩子受伤嘛。所以我们普遍的现在在俱乐部和市场上的这种对年纪的要求就是4岁，一个是孩子的自己对自身的控制能力会比低龄年的孩子呢好一些，还有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专注度会比之前会好一些，因为我们在授课的时候一般会30分钟一节课， 对， 然后也是在考虑到孩子的这种集中记忆力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在20到30分钟， 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会在低龄的启蒙初级的小孩的这个阶段就是在30分钟的一节课程，然后小孩从4岁开始 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年纪， 比较合适了。 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看到了，就是这个花样滑冰的孩子们在冰场上我们看到的，尤其是一些还没有接触的朋友会觉得他们穿得很好看，特别漂亮但实际上在学习花样滑冰之前，或者说当我们真正能到那一步的时候，其实前面我们要做的这个准备还是不少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器材上的选择呀，还有说我们这个学习的掌握的这些技能也好其实这前期还是需要一个挺漫长的过程。陈老师能不能也和大家来介绍介绍？ 因为是这样一般从刚启蒙的时候小朋友的器材都是冰场租赁的，你就可以在前台租就好了，当你滑完这个他们所谓的基础的班，差不多一个班也就几节课结束以后，有的小朋友很喜欢，那你就可以继续在这个俱乐部延续课程，一般开始的一些课程呢他都会配送器材， 就是你买这个产品里面就会送你一些器材啊什么的，你可以选择。当然这些器材呢可能只适合就是刚开始滑的小朋友，你滑一阶段肯定还会要再更新器材啊。反正我建议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要给孩子配自己的器材，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滑冰的时候就是物质相对比较匮乏嘛，80年代后的这批运动员我们都是捡前辈的旧器材穿，而且呢尺码又不是很合适。就是我记得我的第一双冰鞋还是一双黑色的男孩的冰鞋啊，那个时候能有一双自己的冰鞋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想我妈当时也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给我搞到那么一双冰鞋。但现在这个市面上的冰鞋，除了国产的冰鞋以外，还有好多进口的冰鞋， 对， 然后它里面的那种海绵呀、硅胶啊包得特别好，小孩穿上以后不会磨脚，然后很快就适应了。 对， 而且符合人体的这个生物力学的这种设计， 对 啊，它弯曲度啊，小孩适应起来比较快，很快就能够使用了。 嗯， 而我们那时候的冰鞋里面就是皮的，然后你要靠你自己的人的真皮去磨那个， 就慢慢才和它能磨合， 对，它能跟它磨合。然后我们这个脚上就会磨了好多那种水泡啊。 对， 当时的一些防护设施也不太好，也没有什么海绵或硅胶。但现在确实是防护设施也好了，就是小朋友上冰的时候又要戴护膝、 对 护肘，最重要的是对护臀和头盔。 对，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顶多家长就给戴个护膝啊，头盔没有这个意识，没有戴。但实际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小朋友在滑行的过程中，他掌握不好自己，很少有小朋友能做到正确的摔倒向前倾斜，因为我们这正确的摔倒 是刚学习的时候。 对，如果他重心太靠后仰，向后仰的话，其实小脑后脑这勺这块还是挺需要保护的。所以我觉得戴头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尤其在初学者，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你说我想去体验体验， 对， 那更要戴头盔。成年人因为成年人个子高嘛， 是 这个重心也高，然后你摔下来的这种距离又远，就更严重了。 对， 所以一定要戴头盔， 就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 是的，不要觉得哎呦戴头盔是不是显得不专业呀、啊、你看花花的没有戴头盔不要有这种心理啊。 对，还有像这个护臀，其实刚才陈老师也提到的，也一定要戴的。其实我觉得 初学者的时候还是要戴吧，因为尾骨还是蛮重要的啊，尤其女孩子如果你摔一下其实还是蛮疼的。但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摔，其实摔麻木了也没什么感觉。 对，就还是跟以前要比的话啊、 嗯、 这些防护的器材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或者我们像有的说哎呀怎么这么复杂呀，要带这么多的装备。 是是是， 但是呢对于现在我们让大家去参与这项运动，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参与这项运动过程当中这个安全的问题。 对， 所以呢想得更全面一些其实也没有坏处啊、 嗯、 尤其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嘛，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呢，我们家长也都是很小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很好的去参与这项运动，那就更要把这个防护的措施做好、 嗯、 就是这个护臀。其实刚才我在听陈老师讲的时候，我也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女儿之前也学过滑冰、 嗯、 然后她当时在上第一二节课的时候，因为跟另外一个小伙伴一起学的，当时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护臀这个问题，就觉得穿厚一点嘛，她摔倒了应该还好。她第一次上完课之后就说哎呀摔的屁股有点疼，那个孩子的妈妈她就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买护臀了。我就想说哎没有关系，再摔几次就好了，我就没把这事当回事儿。结果第二次上课就已经是一边滑一边哭了，就觉得可能摔得有点疼了。之后那个孩子妈妈就说不行，还是得买护臀。结果第三节课我们就赶紧把护臀备上了。自此以后就发觉其实这个护臀还的确是挺重要的。 是，而且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保护的这些器材到位的话，也能够让孩子消除心理的恐惧感。 对， 然后他很快的就会适应这种滑冰，然后能感受到滑冰给他带来的这种自由和这种流畅感的这种其他体育项目带来不了的这种快乐，然后会很快的爱上这项运动。 对， 所以就是不要先考虑形象、 嗯、 就是先考虑安全。 是 啊、一定要先从安全角度出发。 对，就是孩子他一旦觉得这个运动给他带来的是快乐的话，他会很喜欢在这个运动当中、 嗯、 还是拿我女儿做例子，他就特别明显，先开始他会很害怕摔倒，但是护具整个都穿齐全之后，他真的是巴不得自己在冰上多摔两下，因为不会疼，他又觉得很有趣。 是， 然后一般的这个半个小时的课程结束之后，他是不会愿意下来 的。是 的， 还会在家， 哪怕老师在给别的小朋友上课，他也会在旁边一直还会享受在冰上的这个状态。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刚才陈老师也一直提到的，就是对这项运动的这个乐趣是非常重要的啊。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同时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那另外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呢？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我觉得现在好多的家长可能考虑更多的因素吧，我想聊聊这一块啊。家长可能会觉得练这个项目贵不贵呀、啊、然后练到什么样子能达到什么状态，我可以怎么怎么样啊。 嗯， 其实我想在这方面跟大家聊一聊啊、 嗯、 啊，首先我觉得小孩子滑冰的这个费用啊其实有很多个档次啊，如果从初学开始呢，每个俱乐部呢会有那种基础滑冰的班儿，体验课为主的，差不多5-6次、 嗯、 啊，收一个基础的费用，是一个老师带差不多6个学生左右、 嗯。 其实这个费用并不高，就是可以让孩子体验滑冰了。然后呢，我觉得家长呢，其实也不要去想孩子是不是一定滑上冰就要往这个专业上去倾斜，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最早我觉得孩子大概还是以娱乐体验为主，如果在滑的过程中教练员认为他很有这方面天赋的时候，他可能会跟家长沟通了， 嗯， 啊，你要不要考虑这方面，或者孩子很喜欢的时候你再去考虑这个方面，不要一上来就考虑这个方面。其实很多家长最初的这个定位可能就有一点偏差， 嗯， 就想的就特别特别远了，但这个点也能理解嘛，作为家长都想说看到长期的目标， 或者说是就是他只要学个什么、我们就一定想要看到是他学出个什么 状态、啊、 对，好像才觉得对得起他学了这么长时间、啊、 是。但是其实说如果说我们就是单纯从孩子身体的发育的状态去看的话，练这项运动是对孩子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嗯， 首先我们先不说男孩，我们以女孩为主，首先他在这项运动过程中就锻炼了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姿态，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就会一直要求孩子挺胸抬头， 对 啊，你无形中女孩子的气质就得到了一个要求和一个雕塑。 哎， 然后呢你在训练的过程中永远是浸泡在音乐的环境当中， 是 孩子对音乐的理解节奏就非常好啊。然后每天训练的这些内容呢都是腿脚和大脑共同配合的，不是像某些运动只是单一的一个动作在重复，它是变化的， 对， 然后每一次都要根据比赛的内容变化音乐变化节奏组合动作，所以它一直都是在很多种模块中不同的在运作，所以孩子整体这种协调能力就特别好。 嗯， 我觉得从身体形态上来说孩子就是全方位的得到了一个锻炼。 嗯， 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吧，因为你长期在这个凉的这种环境里锻炼，然后心肺啊功能啊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抵抗啊。我家小孩就是因为肺不好，一发烧就走肺嘛、 哦、 就是支气管这块、 嗯、 所以我也让他就是滑冰。 嗯， 就是现在冬天里面就是发烧咳嗽就减少很多了， 真的是， 对 对，特别明显。 是，我觉得这就是单纯这两个方面就已经足够了。 我身边之前有好多家长、就比如说孩子学习了这些冰上运动之后、他们就说其实之前最早想让孩子接触的时候不是说要学出个什么来、就是觉得抵抗力太差了，一到这种天冷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走肺啊走嗓子呀、反正就是整个你就觉得它特别不痛快。 是的、 结果等学了这些运动之后啊，就发觉基本上换季也好到这样的季节也好，孩子没再怎么生过病。 嗯， 这对于家长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了。 是，你就是他健康而且是不在吃药的情况下的健康， 对，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对， 说到我们这些普通的开始滑的小孩，然后再说说我们这个世界顶级的一些运动员，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普鲁申科， 嗯， 然后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李成江最早也都是自己有哮喘、然后因为了这个病才开始练滑冰，然后当然了他具备这个天赋最后走到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领奖台上。 嗯、 所以说从事这项运动吧还是有诸多好处的，而且花样滑冰是冬季项目里面来讲危险系数最低的一项运动。 嗯、 不会有那种很大的创伤，然后那种硬性的伤害，因为都是运动员自己控制自己，没有跟别人去对抗性的竞争，所以1800平米的冰场只有你自己在滑在竞演，然后是你自己在控制你自己的节奏、没有外力，所以是还是非常安全的一项冬季运动。 嗯，对， 嗯， 所以就是大家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啊，尤其是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态首先要调整好啊。 是的、 其实是要让您和孩子都喜欢这项运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为了学出个什么或者说是为了要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这都不代表说这是我们学这项运动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还是说真心的 您也喜欢，孩子也喜欢，他在这项运动当中能够找到快乐，那他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呢，他也会更积极，享受到这个运动给他带来的乐趣也就会更多。 嗯， 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您能不能也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花样滑冰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兴趣爱好是很重要的。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教练员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教练员的选择能不能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特别好。 嗯， 这是现在俱乐部就是体系下的这些培训机构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家长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最早的教练员大多数都是专业队退役的运动员。 嗯， 然后呢，他们经历的和他们小的时候被传授的传递的都是专业的这种训练体系里教练对他那种严厉啊，就批评啊，就鼓励很少嘛。就我们那一代人的运动员，就是教练看到的永远是你身上的问题 不足。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教练表扬我很少，基本都是你这儿不够好，你这儿应该再怎么怎么样， 嗯， 你那儿应该再怎么怎么样，全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现在的小孩子我们抛去花样滑冰，你去其他的培训机构，大家都孩子你太棒了，你简直就是个天才呀，都是这种方式的。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行业的教练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完全的转变回来，还是在那种比较严格的发现问题的这种的。其实也好也不好，不好就是把小孩子的那种兴趣啊，然后喜好啊， 就是，给他的这个自信心， 对，就 可能鼓励的不够， 是的，就打磨掉了。好的是，其实教练真的是全身心的为孩子的出发点而出发， 对， 他是很直接的告诉你，绝对没有 把你的所有的问题就给你都抠出来，让你一定要多注意他嘛。 是，其实这也是现在的出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部分的教练员在这个体系里呢，就是说后开始参与滑冰的，像大专院校出去的，还有说我本来自己以前小的时候滑过冰，然后我就不滑了，我就做了其他领域的，然后现在这个行业好，然后我的业余时间又充足，我可能又回来做做教练了。 对 啊，这一批的教练员呢，可能他没有受过就是之前专业队的那段的经历啊，相对更市场化一点， 哎， 啊，然后对孩子的这种耐心和语言上可能更以鼓励式的为主，但是这一部分的教练员基本都是在基础的滑行的这一阶段的孩子， 嗯， 就是刚开始滑兴趣班，基本都是这一块的孩子。如果说你滑了很久了，然后想往上就是继续提升成绩，想走专业的时候，这一块的教练会把这些孩子输送给我刚才说的那一个， 对， 做专业的， 更为专业一些， 对，然后他们就这样的做一个衔接。但是现在其实，无论是在学校体育这块，还是说在这种大众健身，还是专业这块，我们还是都是在鼓励，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嗯， 要多样化，然后鼓励让孩子就是参与度，所以说很多俱乐部也正在调整对教练员的这种授课方式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 嗯， 也我看有些俱乐部也出了一些什么条款，然后语言上的， 嗯， 行为上的，就是也会对教练员就是更加的严格的要求，也是想把这个行业做的标准吧， 嗯， 做得更好， 嗯， 我想未来可能这一块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就是对于教练员的这个选择上呢，我觉得可能也的确是需要家长多多的进行一些对比，尤其是在孩子先去体验的时候啊，我们也许可以多找几位教练员看一看，比如说孩子可能跟这位教练员彼此之间的这个气场会更合一些。当然也有刚才陈老师提到的这几点，就是我们一些教练员他们的确是有一些自身的风格特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磨合，或者说是一些不断的调整，因为的确可能说时代也不同了啊，孩子们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思想意识可能也不同了，所以他们可能也需要用一些更新鲜的、更多元化的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他们。可能现在要以鼓励为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也需要不断的去提点他们，进行一些问题的指正。但是这个过程呢，其实的确还是需要家长、教练员以及孩子这三方，大家如果要真的是我们很喜欢这项运动，那就要三方共同努力，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孩子更好的去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 是的，而且家长其实还是要参与多一点的，因为孩子平时跟家长时间更多嘛， 嗯， 然后 下了课以后，家长把孩子的这些课后的反馈给教练，教练能更好的为他今后的训练计划做准备。所以这项运动还是需要家长、教练和孩子共同协商去完成的。 对，接下来呢，也想听陈老师为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目前咱们北京花样滑冰俱乐部分布啊、普及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嗯，好。滑冰俱乐部呢，其实是从90年代开始有的。 嗯。 啊，当时我们还在国家队当运动员，然后当时记得首都体育馆里面成立了第一家中国的花样滑冰俱乐部。 嗯， 从这20年开始呢，其实花样滑冰俱乐部就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就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有很多家就开始出来了。基本最开始呢都是我们业内的运动员退役以后自己做的，后期呢又有了一些其他领域的相关人士对这个行业感兴趣，有投资啊，也入驻到里面来了。那目前在北京呢，其实我们北京所有的这个区基本都有滑冰俱乐部了啊，但是呢规模不太一样，有的呢可能地点好的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皮啊、地的面积、租金比较贵，所以它的那个冰场不是标准冰场。我们所谓的标准冰场是30×60的啊，1800平米的是花样滑冰的标准冰场。那多数现在在商场里我们看到呢都是小冰场，像这种冰场呢其实就是适合启蒙娱乐的啊。如果说你慢慢的走向了这个专业呀，或者想让它滑得更好一点的话，那还是要去那种标准的冰场。 对啊，当然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还有就是距离自己家 近 不近啊， 对， 这些来去选择。因为的确能够选择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冰场去参与的话，这个其实为我们参与这项运动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啊。就这个事儿我也想说一说。对，有好多朋友打电话就说，哎，陈老师能不能给介绍一家俱乐部孩子去滑。然后我说你家住哪儿啊？ 嗯， 然后家长就非常有信心的说，哎，别管我家住哪儿，我都能去。哎，其实就是听众朋友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行业里这个事业呢做是个长期的，就是从你滑到你上瘾到你想往专业上，然后孩子真的有所成就至少要7到8年。 嗯， 你想这7到8年你把时间都扔在路上了，我觉得其实还是很不划算的。 嗯，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的幸福感就少掉了。 对， 所以如果孩子刚开始滑，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就近，因为基础级的教练启蒙的时候水平都差不多，因为大家教的都是冰上站立、行走、跌倒、防护，然后带做一些游戏让他感受这个滑冰的一个乐趣，他还没有教到说那么专业的有深度的一个状态，说你做跳了、旋转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近啊，能保证孩子每周去个2-3次是最好的。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陈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花样滑冰运动，邀请到的嘉宾也是首都体育学院的陈丹陈老师。花样滑冰它的一个历史起源是什么样子的呢？ 说到起源呢，其实我们在花样滑冰之前就是滑冰嘛， 嗯， 就是在一个大家刚开始滑冰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起源在13世纪的荷兰， 哦， 然后呢，花样滑冰的雏形形成呢是应该在17世纪的英国， 嗯， 啊，然后那个时候是上流社会进行社交的一种方式。当时那边呢成立最早的花样滑冰俱乐部也是在英国， 嗯， 进入这个俱乐部呢，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测试，就把三个礼帽放在冰面上，然后人要滑过去、跳过去，然后才能达到通过了，才能进入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就是很有趣儿、 哦，还有一定的门槛的、 对对对对，不是说你这个 怎么滑我都能入会、啊。 对，其实这就是最早的花样滑冰那个雏形嘛，有跳跃，有专题了、 哦。 对，但是花样滑冰真正的与音乐融合在一起呢，还是跟美国的海因斯有直接的关系。 嗯， 他最早的把音乐和芭蕾的舞蹈姿态和跳跃融合，进行了一场表演、然后重新的让大家对花样滑冰有了认识，就觉得啊、这项运动跟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更能体现花样滑冰的这种内涵和传递的这种冰上的流畅感和跳跃的美感。 对对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才有了这个音乐。美国的海因斯也是我们的一个滑冰之父，我们叫他滑冰之父，因为花样滑冰的冰鞋的改良也是这个人改良的。 哦， 以前的 他对花样滑冰做出了巨大 的 贡献、 这么看。对对对，杰出的贡献、最早我们的冰鞋可能是木质的，骨头质的，就是那种野生动物骨头质的、后来18世纪这种钢铁工业的发展，我们有了钢制的冰鞋、然后海因斯呢把冰鞋和冰刀就分开了，就是我们的鞋是鞋，刀和刀， 也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花样冰鞋的这个， 对对对， 是这种感觉了。 对对对，然后拿螺母拧上，是从它来发明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更倾向于这个起跳的方式啊，旋转方便于运动员进入旋转、方便运动员由刀齿可以点冰，就这一系列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一直说科研科技也是体育运动展现的力量能力的一方面、是吧，这也是科技的革新， 对， 这种运动器材的革新导致这项运动项目的技术的革新， 对，也会让我们看到这个运动项目它发展的越来越好、或者说是我们看到运动员在赛场当中的这个表现，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个更高更快更强的体现嘛。 对对对， 花样滑冰的这个冰鞋它和比如说我们其他的这些冰上的项目，冰球啊，速度滑冰啊，它也是有不同的啊。那关于这个冰鞋、您能不能也和大家来介绍介绍 首先区别的就是花样滑冰的冰鞋呢有刀齿。有刀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起跳做旋转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点冰支撑的部分。所以呢如果你看到有刀齿的，那肯定就是花样滑冰冰鞋，这是最好区分的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花样滑冰的冰鞋呢鞋的鞋帮会高一些，速滑的鞋帮很矮，就基本在踝关节了，花样滑冰的鞋帮会超过踝关节一点。因为我们做点冰起跳的时候需要这个鞋帮的一个固定支撑，如果太软的话容易到崴脚， 对， 所以我们的鞋帮会高一点。然后呢我们的冰刀是有弧线的，弧度的，速滑的冰刀是没有的， 直的， 对。而我们有弧度以后呢，两个内刃外刃之间有一个4毫米左右的一个宽度，然后中间是有凹槽的，这个也是这种弧线呢有助于我们在做滑行转体，然后做起跳不点冰类型起跳用刃起跳的动作时候的起跳，为了方便起跳用的。所以这就是与速滑不同的地方。与冰球不同的就是冰球没有刀齿，然后冰球的鞋都是以塑料材质纤维材质为主的，我们还是以皮面的鞋为主，皮革的为主。短道速滑的鞋呢，它是你看我们短道选手只往一个方向滑，不往右侧滑，他的刀是都偏左侧镶的刀、所以有助于他们左侧进入弯道这种弧线，所以你一看那个冰刀是向一侧偏的，那就是短道的刀，也不是花样的刀。就从这几个比较直观的吧，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容易分辨的。 对， 在这个基础上其实花样滑冰的刀还自己也有不同。你像冰上舞蹈的刀齿会小一点，因为它不做跳跃、太大的刀齿呢对它滑行有阻力，容易减速，所以冰舞的刀会没有那么大的刀齿。冰舞的刀呢后跟的那个长度也会短一点，两个加单人滑双人滑的刀如果和冰舞比的话、冰舞的刀跟会短，因为冰上舞蹈两个人在一起做一些非常复杂难度的步伐，转体类的步伐太长了，两个选手舞伴之间容易磕绊， 对， 一磕绊到一起容易出现失误嘛，所以他的刀跟短。还有一个就是分别冰舞和单双人刀不同的是他们的鞋帮的高度矮，矮的话脚步的灵活性更好，所以在做步法的时候、那种步法的技巧啊它会更灵活， 因为他不用跳嘛， 哦、就是他这个矮就有点像刚才说的， 介于速度滑冰和单双人的 哦，又在这中间， 对，可能是刚刚过了踝关节的一个位置。 哦、 等速度滑冰是没过踝关节，就是在那个踝关节那个窝底下。 哦、 等到冰舞是在它以上，单人滑再高一点。对，其实还是吧，就是这个冰鞋还是在设计的时候，肯定是在有利于这项技术发展和有利于这项运动的这个基础上去设计的这个冰鞋。 嗯、对 啊，尤其现在就更多的这种人体生物工程学、 嗯、 是吧，所以给的这些冰鞋的设计商的一些的 idea 想法都是更有利于帮助运动员完成这个难度。 对， 那最早我们的冰鞋都是钢制的， 嗯， 然后纯皮的，特别沉，一双鞋穿身七斤。 哇， 你想我们那时候才那么瘦，腿那么细，带个七斤的鞋就七斤还就跳难度、 嗯、 之所以现在这些孩子能跳四周，其实跟鞋有关系的，鞋轻了， 轻了很多。 你想鞋如果现在变两斤了，它少了五斤的重量，因为它现在都是碳纤维的鞋，非常轻，刀非常轻，鞋也非常轻。 对， 所以这还是所有的装备在革新，技术也在革新。 也是啊，我们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就是这个科技对于体育运动这个成绩上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这、 嗯、 刚才我们听陈老师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花样滑冰它的一个历史起源，尤其是到可以叫近现代啊，因为这个花样滑冰之父海因斯做出的各种卓越的贡献、 嗯、 让它更被大众所喜爱，我觉得 更容易接受吧。 对对对，因为它加上了这种艺术的感染力的话，其实也让这项运动它的受众会更多一些。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冬季项目中只有花样滑冰是一个唯有与艺术和体育相结合的一项运动。你像夏季和我们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其实都有涵盖艺术和体育、 嗯、 但是冬季项目只有花样滑冰、 哦 艺术和体育相结合，完美结合。所以这也为什么大家都愿管花样滑冰叫冰上芭蕾吧，我想跟这还是有一些原因的。 对、 嗯、 那当然我们其实也知道啊，花样滑冰它在场上啊，我们大家比较了解或者说比较熟知的，我们看到有单人的， 嗯 啊，有双人的，之后我们也听说过有冰舞， 嗯 啊，以及说还有团体， 嗯 啊，关于这个项目的分类，您能不能也和大家来聊一聊？ 其实花样滑冰最早的项目分类呢，就是女子单人滑、男子单人滑、冰上舞蹈和双人滑四个分类。 嗯， 然后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始，东道主的国家有权利设计就是奥运会的小项嘛。 嗯， 他为了，你要知道花样滑冰俄罗斯强项啊， 那是霸主啊， 传统霸项啊， 感觉 对吧？他就加设了一个， 嗯， 他又多了一枚金牌，叫团体赛。 哦， 团体赛的意思呢，就是前一年的世界锦标赛，世界排名前10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团体赛。 嗯， 然后呢，这个国家必须，为什么叫团体赛呢？它是讲究的是你这个国家的花样滑冰综合实力，不能说你光双人好，其他项目弱，那你也参加不了。 嗯， 就是说你所有项目的排名积分加在一起，就是单双人冰舞都加在一起，在单项比赛开始前，每一个小项先进行一轮比赛，就这十个国家先来一轮， 把里头这几个小项， 对，比一轮单双人冰舞比一轮，然后呢，小项它每一个单项的成绩有自己的积分，相积分最高的那个国家就是第一名，就这样在比单项之前来一轮小项的比赛。 Oh, 所以就又多产生了一枚金牌，就是团体赛的金牌。 这也看得出来俄罗斯的确这块金牌就是给自己准备的。 对对对。但是2014年索契结束以后呢，然后平昌奥运会也延续了这种模式啊、也是有了这个项目，还是延续下来了。 那就到现在为止也都一直延续下来了。 对对对，一直在延续。Oh. 然后我们国家从2014年第一次有这个团体赛一直到平昌也都在参赛、 嗯、 所以说中国的花样滑冰整体上还是在世界前列的。 对、 嗯、 因为我们本身就拿出单拎的这几个小项、 嗯、 像单人啊双人、 嗯、 我们还都是具有一定的 优势 实力的、啊、 对，嗯， 那 可能这几年我们冰舞这块也有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前几年我们冰舞这块确实有点弱、 嗯、 因为冰上舞蹈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弱项、 嗯、 但是在亚洲上比我们国家永远都在前列第一，亚冬会金牌基本都被中国的选手拿到了。 嗯， 整个的亚洲范围的冰舞水平其实都低，可能也是跟这种亚洲人不善于表现 比较 含蓄有关系。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冰舞的时候、嗯、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有不少的朋友，就像您说的，本身我们这个项目之前、 嗯、 相较于另外两个单项，单人和双人是稍微弱一些，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冰舞的了解并不多、 嗯、 尤其是很多人会理解冰舞和 双人有什么区别呀？ 哎，这个你不是第一个问的， 对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嗯，这样吧，我就是很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怎么区分冰舞和双人滑。 嗯， 从技术层面上看的话，我们看到的双人滑呢，都会有一些男伴把女伴高高抛起的跳跃类动作， 是的， 然后有托举类动作， 对。 但是这个托举呢，你们会发现男伴的手臂是伸直的，高于肩部的托举。 对， 这一类的托举属于双人规定里允许做的托举。 嗯， 那冰上舞蹈也有托举，它的托举就是女伴的这个高度不能高出男伴肩部，不能高出男伴的肩部，就你托举起来，男伴不可以直臂的高于肩部的托举，只能在他肩膀以下范围的托举是允许的。 哦， 所以你从这两个高度就能判断出来这是双人滑还是冰上舞蹈。然后另外呢， 哦， 你就从抛跳也能判断出来，有抛跳的就是双人滑， 嗯， 没有抛跳的就是冰上舞蹈。然后呢，从艺术的欣赏力去看呢，其实冰上舞蹈更接近于国标舞的一个移植到冰上。 嗯 啊，它因为它的现在叫韵律舞了，韵律舞的中间有一段叫 pattern dance 图案舞， 嗯， 就是你会看到陆地的国标舞的影子。哦，啊，所以这你就很直观的能分辨出来，这个就是冰上舞蹈。啊， 哦， 因为冰上舞蹈它也是经历了，嗯，从之前的一些竞赛规则、一些历史的变迁，以及它这种欣赏的这个维度的改变，冰舞的规则一直在改变。最早的冰上舞蹈呢，我就往规则上讲讲了， 嗯， 因为正好讲到冰舞啊。 是的， 冰舞最早呢是比三项，创编舞、规定舞和自由舞。先比规定舞，规定舞就是要求你给你了规定的图案、节奏，所有人上的都画一样的东西。 哦， 这个就来衡量你的基本功了，因为你滑得好滑不好一下全看出来了。 是，大家都一样嘛。 对，然后创编舞呢，就是给了你规定的一些节奏， 嗯 啊，然后音乐风格，然后让你滑创编舞，这是第二项比赛了。 看谁的创意更好。 对，第三个就是自由舞，就是表演你整体的这个实力了，你有什么都可以做了。 嗯， 但是后来呢，就是觉得这个，首先这个比赛周期太长了，比三项，再一个呢，因为有赞助嘛，有直播，这些赞助商发现怎么这个滑冰的这个赞助商又有所减少呢，在这个播放冰舞的时候收视率也不是很高， 嗯， 会发现其实这个观赏度不是很好。 哦， 因为你想都滑一样的东西的时候，这个美感呀和那种创意性的东西少了， 大家就会看腻了， 三十几个人都滑一样的。后来国际滑联就进行了改变， 嗯 啊，就把这个舞蹈现在就叫做韵律舞。 嗯， 韵律舞呢，它就是要求还是在以前二十几个那个规那个短舞里面抽曲子，每一个赛季重新抽。 哦， 同时呢，它会给你规定一个滑行的图案， 嗯， 就是来自于最早的这个规定舞的图案， 嗯， 等于就把它结合在一起了。一方面呢，又保留了这个花样滑冰冰上舞蹈原有的这个舞蹈图案和节奏，同时呢又给了运动员自由发挥的创造性的这样一个机会， 就有点像把那三个给揉一块儿了， 前两个揉一起了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呢，我们发现这个哎节目好看了， 对， 大家不千篇一律了， 对对， 同时又能看到运动员的基本功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有那个影子在的， 对，有那个雏形在这里面，所以现在的冰上舞蹈真的是非常好看。 嗯，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有一种视觉的盛宴吧， 而且特别关键就是因为有前面有一个一定的要求了， 嗯， 但是呢中间又要加上运动员自己的一些自由创意、自由发挥，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会很期待每一组运动员上来之后他会怎么来表现。 是的， 这种感觉就像我们说的，嗯，对于这种艺术的欣赏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 对，而且现在就是能感觉到运动员对那个现代芭蕾的这些元素放的特别多，好多那些托举啊、连接的动作非常有新意，就你都想象不到他怎么就用了这种方法进入下一个动作了。 嗯， 我就觉得这个人类的智慧啊真的是太强大了， 永不封顶， 对，永不封顶这个创造力啊真的是把艺术体育完美结合了。 嗯，那像冰舞它在服装上和双人滑的服装会有区别吗？ 因为冰上舞蹈它没有太多的跳跃类动作嘛，你不允许，然后它只有一些托举和旋转的那个舞蹈旋转。 嗯， 所以它在服装上没有说要求裙子长度啊和这个具体的这些细节没有，它就是还是说首先一点是要符合运动项目的展现， 嗯， 不能过分的戏剧化。 就是你别整个大长袖太细节化了，所以它还是在一定范围内规范了，但是没有那么太多的条条框框。还有就是身体不能裸露于过于50%，就女孩子嘛，你还是运动还是有那种奥林匹克精神在的，然后呢大家崇尚的还是运动突破自己的更高更强的这个因素，而不是说到那儿是一个戏剧性的展示和自己身体的展示。 嗯， 所以他就是对这块还是有要求的啊。以往是不允许穿裤子的，但是在几年前规则进行了修改，就女伴你是穿裤子穿裙子都无所谓，但是要体现体育运动的魅力和展现，不能过分的戏剧化，身体也不能过分的裸露。如果他超过50%了，就是裁判的打分比这个系统里面，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平板电脑，如果你觉得这个服装超过了50%的裸露，上面就有一个服装的减分，我就可以摁一下这个键。但是这个键非常有意思啊，它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个分能生效，我们只裁9个裁判嘛，9个裁判只有超过50%的比例的时候才能生效。而且大家都是没有商量的，因为你自己做你自己嘛，所以这种呢就是纯是你这个裁判员当场的一个反应。如果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摁了，然后你觉得这个有问题你也摁了， 对， 其他的三名裁判也觉得有摁了 才会 生 效 了。那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或者你觉得有问题了，咱们摁了 不够的， 不够这个票数他也是不生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就没有太多的主观的因素在这里面， 对对， 还是在这个一定规则的范围内，然后大家就是往这边往这个方向来引导大家吧。 也是我们都做到尽量的去 公 正 公 平嘛，啊，对， 嗯嗯。 那像刚才其实说冰舞的这个服装的一些要求，我觉得其实和双人滑还是有一定不同的啊。 其实我们整体的服装上呢，冰舞还有一个是不是与这个节目符合， 嗯， 双人滑单人滑没有这个，因为冰舞它还是倾向于艺术性更多一点嘛。冰舞还有一条就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服装不符合它的这个所展现的音乐的节奏和内容，你也可以给这一份的减分。但是单双人里没有， 对， 单双人只有说，服装的裸露，或者是你觉得过分戏剧化的这些的是可以给的，但是冰上舞蹈是，多一条，就是与音乐是否符合。 对，当然就像刚才陈老师一直在强调的，花样滑冰是我们冬季运动项目当中唯一一个和艺术啊，结合特别紧密的这个项目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运动员的服装上就有很强烈的感觉，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冰舞，为什么还有一点特别喜欢看这个花样滑冰啊？因为场上的这个运动员，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女运动员，那这个服装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是的， 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啊，大家看着都觉得啊，他们在这个场上表演，身上这个晶晶亮亮的闪闪的啊，不管是什么颜色，你就觉得哎呀太好看太漂亮了。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同样能够反映得出来，就是这项运动它在艺术方面的这种结合也是非常多的。 是，但是你刚才说到了很多女孩的服装装饰很漂亮，这一点如果你装饰的很漂亮，你一定把它粘牢固了。很多女孩滑冰服装上的修饰物掉在冰面上了，裁判就要减分了。但是呢就是你不管你掉了几次，就整套节目只减一次分。对，所以说这一点如果是因为你服装掉了然后减掉一分，你与冠军失之交臂，我觉得就太可惜了。 对， 所以服装上还是尽量要不要过于花哨和过于细节化，还是要简洁大方。我觉得反正我个人的审美啊，我还是更喜欢简洁大方的这个比赛服。 那我们这些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服装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讲究的话其实就还是要跟你的教练团队和你的编导团队进行设计，就是每一个运动员，我就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高阶的吧，参加国际比赛的啊，比如像我们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服，之前一直合作的呢是加拿大的一个团队，做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服装你一穿，其实在我们业内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从哪块设计师出来的 啊。 就加拿大的服装团队做的衣服就是简洁。没有过多修饰，然后是通过裁剪体现了这个节目的内容。你看就是颜色过渡啊，然后那个裁剪流线特别好啊，那个服装材料的质地特别好，那个就是加拿大团队的。俄罗斯的就喜欢不灵不灵的，各种 闪闪的， 对，各种水钻在身上。 嗯， 而且俄罗斯的服装特别沉，自重沉，因为很多尤其你裙摆上点了很多水钻的话，它很沉，运动员一旋转起来就往外甩，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运动员他的这种技术能力并不是那么稳定的话，这个服装一自重一沉，然后给他无形中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对、啊、 影响了他的技术动作，然后还有先把这个裙边的转拿掉的， 那这不是给自己增加难度了吗？ 对对，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衣服我们不是说比赛前再穿上身上，一般都是在编排，我们一般都在整个赛季的刚开始四五月份进行编排，然后做服装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因为要好几轮的、 嗯、 真的是跟服装的定制一样， 要改改、啊、 先是一个打版， 是是的， 然后先一个肉色的服装，然后贴上它的那个亮片，然后一点点往上加内容，到整个服装做完了得好几个月吧再穿到你身上、 哦、 然后你再试滑，你感觉到哪个地方 对 有阻力不舒服，或者你的臂伸展度这种延展性都受到阻力的话，那这服装又进行调整、 嗯、 啊，真的是 一套好的服装，嗯，又能符合运动员的节目内容的需求，然后又能够让运动员穿着舒适做完成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其实还是挺难的 啊。他前期真的是需要好多的、嗯、 对对对，你像我们一般比赛在成年组的比赛一般从十月份开始进入赛季了、 嗯、 啊，青少年差不多八九月份就进入赛季了，所以都是在四月份到十月份这个阶段，你想将近小半年的时间其实都是大家在磨合然后在调整的一个状态、 哦、 嗯，到最后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那一刹那，其实之前是有诸多时间在进行调整修改和铺垫。 对，而且其实我们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只有女运动员的服装是需要这么精细、 嗯嗯、 其实我觉得男运动员的服装丝毫不会比女运动员的服装要少一些工序， 是因为男运动员其实真的设计服装挺难的，说实话、 嗯、 因为他那种你不像裙子你怎么做感觉都能挺新颖的，男运动员又不能那么多的，又不能有那么多的样式，怎么能够在就是这点元素的基础上能够让你这衣服很特别，让你一穿就觉得眼前一亮，然后呢就能够记住你、 嗯、 然后呢还能够体现你这个运动的风格，我觉得这还是真的挺难的。基本你看看其实男运动员都千篇一律，一个黑裤子加一个上衣， 但是上衣会有不同的颜色、啊、 对对 对, 对， 但是往世界高层次走的时候，你像羽生结弦的衣服它就专门有它的一个日本的设计师给他做服装、 啊、 真的是那个、啊、当时我看个文章叫羽生结弦背后的女人，其实讲的就是他的设计师 啊, 啊，就是喜欢他，就是是他的兵迷，然后做服装的，然后一点点给他设计服装，设计了好多年，到现在就是成为他御用的设计师。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二者来说啊都是一个、 嗯 非常幸福的一份工作了、 嗯、是是是，嗯， 就是找到一个能够给自己一直来定制服装的这么一个设计师，同时这个设计师在给他做设计的时候又是百分百全情投入、 嗯、 而且又对他又非常 了 解, 了 解，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的设计师对你了不了解非常重要。嗯，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服装其实在场上能够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表现应该还是有很重要加分的作用的。 对对对，嗯，如果说技术动作水平完成的水平差不多，然后这套服装又把你衬得非常的得体， 对， 符合这个音乐的风格和内容，以及这个编导对这个音乐的诠释它都展现出来了，那这个绝对是加分项， 锦上添花了嘛。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谢谢陈老师。 谢谢大家。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